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去年以来，在厦门全市建设五大发展理念示范市之际，紧紧围绕市旅游局提出的旅游加三年行动计划及每区以跨界融合的创新思维打造全域旅游格局，全区旅游呈现出个性化、差异化、高端化的趋势，形成文化旅游项目培育与城市营销战略高度融合的集美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从去年开始集美区全力打造的集美节。近期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机场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因在机场禁区拍照或打电话而被警告或罚款的事件。澳大利亚相关法律规定，机场、海港的海关和边境的控制区内禁止使用手机、照相机、摄像机或其他录影设备。根据布里斯班国际机场发布的通知，乘客不得与海关官员或设备以及入关柜台及工作人员、安检程序局员工进行拍照。京东地区最大的樱桃园宏远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

到的是叶倩文带来的《兰花草》，随后继续要跟你分享到阿牛的《天天天天说爱你》。说到阿牛呢，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是非常纯粹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时尚的花俏的元素在当中，就唱他自己内心的想法，自己内心最温暖的一部分，《天天天天说爱你》。 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啊，孤枕大发的梦，起落过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枕大发的梦，啊，孤枕大发的梦，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时时刻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啊，孤枕大发的梦。这雨你那些天气，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简讯给你，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枕大发的梦，啊，孤枕大发的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第一阵风啊，慢慢地走过来，心里有些些骄傲，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快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那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啦 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我们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我不愿被情捉弄，捉弄它让我无法大步走路，也不愿再多说，灵魂也有了好裂缝，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陈小春的这首歌叫做《算你狠》，接下来是 FIR 菲尔乐队《我们的爱》。说到菲尔乐队呢，当年是非常火爆的，像今天要听到这首《我们的爱》《杀破狼》等等歌曲，都是让他们在当年有红极一时。今天一起来回味一下 FIR。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我忘记了呼吸，眼泪永远不再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 就这样深

为什么哭泣？你说快去天使间，你就不会再有。于是我来到天使间，星星睡在台阶上，天使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图案和天使在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弄得月亮就在身旁，图案和天使在跳舞，啦啦啦啦啦，让你们都感 水木年华的天使间，随后要听到周慧带来的不了情，是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待会儿再见。 Mm-hmm.

曾经是否伸手就能抓紧，爱你是用倾盆的雨来云缠了冰若小溪，我想离开心不由己，也会期待偶然放晴，当分别时黑黝黝的回忆，你陪我走过的雨季，麻烦你曾爱我保护着我退出的勇气，我在这里你在哪里，幸福早已不再肃静， 的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零点三公分擦肩的一瞬，心里感觉一阵暗示，会不会就是缘分？ 之后要听到来自于 David 陶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只有一些空间呼吸 半的我在回家路上，一颗敏感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我喜欢我失去你。 飞机场的十点半，这是 David 陶喆的歌。接下来会要听到非常文艺的这位女歌手万芳的歌爱。万芳当然她除了是位歌手之外呢，她是位主持人，也是一位作家，所以在很多方面她都有展示出她自己的才华。而今天我们要听听看她的这首歌爱。 是

走。 为何没想到突然失处，坚持舍了爱的付出，只好强装难道会在旁边不服哭，这我一口从怀疑很辛苦。 那你就是那么的让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就算甘愿也要稍微拒绝。 陶子陶晶莹在当年刚刚出道呢，以歌手的身份并没有吸引到太多人对她关注，反而是后来在台湾的综艺界大放异彩。但是这么多年她一直在音乐方面没有放弃，每年基本上都会做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工作。接下来是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 光透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到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藏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最好是在贴在胸怀，晶莹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但梦还在，小心不让你醒过来，也许现在就是永恒的未来，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我们的心声。 都显得太肤浅。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好实在，把你贴在胸怀，紧紧地代替表白，在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走向那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多少柔情，多少泪，

诗慧《欠你的幸福》，随后听到今天末尾歌曲托米小子带来的《青春纪念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给你我的想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想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 整个世界。